是10月19号，意味着我们重阳节买羊奶粉送羊奶粉再送亚麻籽油的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是的，只剩到今明两天的时间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优惠，需要的朋友，想要家定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一盒是300克，不要258元一盒，只要99，成功订购6盒再送一盒，7盒只要594，而且呢，本次重阳节还要再送一瓶惠宁亚麻籽油。 嗯，没错，让您喝好奶，吃好油，这样的优惠一推出啊，很多老会员都特别喜欢，因为又降价了，送的又实在，家家都要用油，而且富含了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的亚麻籽油，可以说是油中贵族了。我们这一次直接免费赠送，机会非常难得，活动只有5天的时间，听到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前面3天呢，我们的订购热潮啊，已经是一波接一波的在刷新啊。那么今明2天的电话也会相对比较难打，所以呢，遇到占线，只能是耐心重拨40071061084007106108。 俗话说，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羊奶现在已经成为了家家餐桌上的必备品，含有多种的丰富的营养物质，蛋白质、钙、铁、锌、硒、维生素、牛磺酸等等。而且羊奶的蛋白分子小，不会胀肚子。再想够喝羊奶啊，价格又不贵。 是的，瑞麟羊奶纯羊奶，再加上益生菌、长寿元素硒，是奶中精品。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一盒呢是300克。那么现在呢，就是99块钱一盒，订购6盒594。重阳节的特别活动还会再送给您一盒。 嗯， 这7盒呢可以喝上3个半月的时间了，只要594块钱啊。每天一杯好羊奶只要5-6块钱。与此同时，本档活动还有一瓶来自于惠宁亚麻籽油是免费赠送的，这机会啊只有一次，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5847的朋友说，羊奶我都喝了1年的时间了，之前做过一次肠胃手术，后来吃东西啊很挑剔，这羊奶呢喝下去整个人都很舒服，所以我一直在坚持。6477的朋友说，500多块钱喝3个半月的羊奶，再加送一瓶这么好的油，这个价格真的是不高，我们老人啊就希望身体能好。 对，羊奶呢是99块钱一盒，今天买6盒送一盒，这每盒又便宜了15块钱。而且呢，重阳节还有一瓶非常适合老年人来食用的亚麻籽油免费赠送。可能啊，我们这么多年食用油的变革，很多朋友呢都知道，亚麻籽油是更健康、更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油。但是呢，如果去超市的话，这一小瓶大概就得好几十、上百块钱。您啊，有可能是舍不得，但是今天免费送、免费得的机会，就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是的，4007106108，4007106108，每天一杯羊奶，潜移默化的啊，对我们的身体进行营养补充。 对， 坚持喝2-3个月，您就会体会到羊奶的好处。尤其是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健康肯定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把这款羊奶粉推荐给大家，因为里面啊还添加了帮助肠道运动的益生菌啊，这一点不仅是老人，还有常应酬的中年人也是一样的需要。孩子早饭呢也可以来一杯羊奶，精神活力一整天。那炒菜、做汤或者是喝羊奶的时候，都可以加一勺这个亚麻籽油，有不饱和脂肪酸，对身体很好。好，我们的40071061084007106108，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是最后2天买羊奶送羊奶再送亚麻籽油的重阳节特别活动。 是的， 目前还有1分半钟，马上就要结束了。 嗯，是的，40071061084007106108。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的羊奶，现在只要99，订购6盒，整个秋冬的量只要594，带回家的却是7盒，还有一瓶状元之乡亚麻籽油免费赠送，优惠只此一次，一旦错过了今天明天，活动就全面停止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40071061084007106108，给身体的健康做3个半月的投资，今天只要594，还有一瓶黄金好油免费赠送，活动仅在今天明天，仅在最后的20秒钟。40071061084007106108。

重阳节为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日，是中国传统的节日。重阳也叫重九，因为《易经》中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两九相重，故曰重阳。那古人认为啊，重阳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庆祝重阳节呢，一般包括出游赏秋、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活动。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天在1989年的时候被定为了老人节。 那今天为了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重老的风气，县瑞麟乳业决定免费派送100双的中老年健步鞋。 没错，只要您是关注健康的朋友，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朋友，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就可以报名参与免费领取一双老年健步鞋的活动。领取的时间是10月17号、18号、19号，只此3天的福利。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看到4007106108 4007106108刚刚爆出去啊，就有朋友打电话来咨询了，说之前这个儿子给我买了一双老年健步鞋，真的很舒服，不勒脚，不用系鞋带，特别稳当。听说今天可以不花钱免费领，真的假的呀？ 您不用怀疑啊，本次活动呢是由瑞麟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新朋友，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一双，而且是全程免费。再说了，反正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又不用花钱，报名成功之后呢直接是去门店领取。 对呀，到时候您还可以试穿一下，看看鞋面是否宽松，鞋底是否厚实，无纺布针织的面料轻便柔软，一脚蹬好穿好脱不费劲儿，跑得快站得稳，时尚又不失实用，也难怪市面上一双就得100-200块钱。那今天重阳敬老日，值此3天福利，一定要把握住了。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算算看啊，瑞麟乳业与想过时间合作呢已有10年了，在北京推荐也快5年了，线上呢有想过电台为您把关羊奶粉的品质，线下有实体门店为您服务送奶到家，确保您喝到的每一杯瑞麟羊奶粉都是纯鲜安全的好羊奶。 没错，那今天瑞麟乳业为了提倡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特此举办3天免费领取健步鞋的活动，10月17、18、19日连续3天，瑞麟乳业独家冠名赞助，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新朋友，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一双老年健步鞋。秋高气爽，踏青赏菊，叔叔阿姨们就需要一双好鞋子出游野营呢，抓紧时间报名了，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这老年健步鞋呢，底儿薄面儿厚，这鞋面还宽，鞋底厚，鞋子轻便又柔软，这早就想买双试试了，没想到今天居然免费送。 这鞋子啊，怎么听都适合我跳广场舞用，每天1个小时的锻炼，没双好鞋子怎么行呢？ 每周我都要去云蒙山，鞋子一定要舒服，好穿好脱，不用弯腰系鞋带，弹跳力好，不勒脚，反正都是不花钱的，一定要来一双。 好的，没问题，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了，只要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成功，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一双。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106108，向我们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再一次把热线播报给您，4007106108 4007106108。 不过还是要催促大家一下啊，瑞麟敬老爱老日免费领取健步鞋的福利值此3天，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成功之后啊，会有工作人员与您联系的，为您统计具体的鞋码和款式。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再次强调一下，这是瑞麟乳业为了敬老爱老而特别举办的免费福利，全程免费。 是， 所以呢，4007106108 4007106108，目前已经有91位朋友领取成功了， 恭喜！ 提醒您，只有100双的健步鞋免费领，值此3天，加油来报名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你，

这可真叫人困马乏呀。大家继续往前走了十多里，终于到了海坨山后的花沟村。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在这里有三间土房未烧。这时只见三个穿灰色军装的八路军战士跑步来到宋粮队伍前，其中有一位领导模样的人拉住了玉萍的手，满含热泪地说：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太辛苦了，快来进屋歇一会儿。玉萍一听：同志啊，你们打鬼子整天出生入死的，我们这算不了什么，歇完粮食再歇着吧。说完话，八路军战士跟老乡一起动手，把粮食卸下来放进了三间土房的炕上。粮食送到了，可送粮的人也饿得快不行了。八路军战士要给乡亲们做饭，可是没有锅。大家找来找去，发现在烧倒的房中有半截大水缸，干脆就用它吧。大伙儿搬来一些石头，把缸支在石头上，又捡些柴草煮了半缸小米粥。吃饭的时候没有碗，大家就地取材，有的用瓦片子咬着喝，也有的用毛巾，还有的用毡帽，不管稀稠，也不管脏不脏。吃完饭，太阳已经落山了，大家赶着牲口顺原路返回。回到家的时候，鸡已经叫三遍了。为了给八路军送粮，他们整整忙了一天两夜，走了百余里的山路。尽管很苦很累，但是他们心里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早一天将鬼子赶走，好日子就早一天到来。 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总策划黄克莹，策划张树清、张坤、高文周，顾问郭强、李运哲。《平北英魂谱》由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这一时段的评书节目就先播放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